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大约在凌晨5:50的时候，四个人便苏醒过来，等着从信号器里传来的吩咐。10分钟后，信号器里中年男人的声音自总部方向传来，传遍了基地的角角落落。 恭喜各位参加演习的仅剩的1383名学员，和你们的同伴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作训任务。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你们最后要完成的工作。 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片刻。汪小青有些紧张，握紧双拳，耳畔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与心跳声。 首先，如果你身边还有同伴，请拥抱他。 汪小青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却也不敢违拗耳机里的命令。拥抱也是军令。他扑上去抱住汪喜洲，旋即巨大的满足感从他心头升起。虽然这些日子以来险象环生，但这个他一直认为不成器的软弱弟弟都护在他的身前。自从和他一起钻出母腹以来，他们姐弟还没有如此亲近过。罗西冲池小池一挑眉， 不然咱们俩也来个。 池小池胳膊还没抬起来，就被布鲁旧事抓住胳膊，略带强硬地锁进了怀里。罗西哭笑不得， 喂，护食啊，你原来可是我们家的扫地机。 池小池摸摸布鲁的脑袋， 英雄不问出处，哪怕是自动马桶，现在也是我的部落。 说着他心情很好地蹭蹭这位伙伴的脸。部落关节一致，而061也没忍住长舒一口气，抚着微微发烫的脸，嘴角却忍不住上扬。发信器那边的人为大家的情感交流留出了足够的时间，等过了3分钟左右，那道温柔的声音才再度响起。 当感情交流完毕后，你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拿着不属于自己的机甲钥匙到达最近的监察点。前10名带着钥匙和地形图来到监察点的人就是本次比赛的获胜者。各位加油吧。 听到这些话，汪小青的笑容瞬间凝固。 不属于自己的机甲钥匙。 机甲与每一个主人体内的能量彼此扭连，而启动钥匙是备用的，让机甲在主人能量不足时仍能够保持行动力。而把自己的钥匙交给别人需要极强的信任，因为一旦对方想动手脚，可以通过钥匙启用应急装置逼停机甲，甚至让机甲对自己开火。而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不属于自己的机甲钥匙，只能是从刚刚才拥抱过的同伴身上掠夺。但不等汪小青心冷，就听到季作山冷到极点的命令。 走。 汪小青定睛一看，季作山竟然已经拿到了罗西的钥匙，往山崖迈步疾走去，每个命令都干脆利落。 跳。 汪小青正在愣神间，汪西周便扑上来，把自己的钥匙交到他的手中，一叠声喊： 姐，我们走，走了。 跳下山崖，四人拔足疾奔，朝昨天记忆里的监察点方向奔去。路上，他们看到了一组双双倒地的冒烟机甲，里面的主人不晓得是死是活。汪西周恻隐之心顿生，正欲过去查看，螳螂腿就被池小池一把扯住。 回来，跑你的。 汪西周被拖得踉踉跄跄。 没事， 我跑得快，我看到他们就回来。 他们没放求救信号，可能是受伤了。 他们没有受伤，那烟雾不是战损导致的。 说完他迅速反身，单掌抬起，略瞄了瞄，两发气弹喷射而出，径直轰烂了那两台机甲的主系统。原本静得如同死了的机甲内部传来响亮的怒骂声。在汪细周诧异之际，罗西简洁地概括： 是啊。 汪小青接过他的话： 他们的侦测器上应该能显示附近半公里内的热成像，他们故意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我们。倘若我们想搜刮他们身上有无多余的钥匙，那他们就能趁机抢夺我们身上的钥匙。 汪细周瞠目结舌： 他们疯了吗？ 汪小青额角沁汗，小声道： 疯了的应该不止他们。 半个月的艰苦生活熬干了参赛者们的心血，熬红了他们的眼睛，都走到了这一步，谁又会甘心认输呢？汪小青一路冲刺，一路想着心事，如果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人，为了求生，他会不会竭尽全力去抢夺别的小队的钥匙呢？哪怕小队中剩余的人是双数或是三人，情况也并不乐观。在短短半小时内，汪家姐弟见到了极其密集的烟花，一朵朵，一片片，在黎明的清晨中接连绽放，把天幕渲染的流光溢彩，美得令人窒息。不难想象，其中有一大半大概都是在拿到同伴的钥匙后，第一时间点燃了他们机甲中储藏的求救烟花，帮助同伴放弃机会。幸亏自己是和弟弟在一起。汪小青一路胡思乱想，直到眼前出现监察处的轮廓，巨大的狂喜才取代了恐慌，笼罩了他的心。然而距离监察处还有七八百米时，汪小青清楚地听到挂在监察处门口的扬声器里传出冷冰冰的宣告声： 其他监察点已经有九人抵达，只剩最后一个名额。 汪小青心底一凉，不自觉转头看向池小池： 完了，有他在还抢夺什么？ 没想到一个愣神间，他的后背便被池小池狠狠推了一把。 愣着干嘛？先跑着。 言罢，池小池冲其他三人道： 最后一名的奖励是什么？ 汪小青忙不迭道： 第一名是一台完整的军用机甲，第二到第十名是小型军用侦察机甲，和我们身上的机甲是类似的，唯一的区别是军用。 谁最想要？ 汪小青没说话，而汪细周很快替姐姐道： 我姐想要。 小周，你 别废话，你弟弟的机甲动力是我们这里最强的，他要是想要早跑了，罗西你呢？ 罗西看了一眼汪小青，此时他们距离监察点不过百米了。 我不要，如果小青拿到了，给我研究研究就是。 池小池对汪小青表态： 我也放弃，你给我按市价折现付一半钱就行。 汪小青哭笑不得： 我不占你这个便宜，全价。 池小池一把抓住汪小青的胳膊，刹住机甲的同时将他往前一推： 汪大小姐记得你的话。 借着池小池的力，汪小青冲破了那条划定的终点线，而池小池等人悠哉悠哉地夺过了终点线。立即有负责人从帐篷内钻出来，拉住刚从机甲中下来的汪小青，笑容无比灿烂： 恭喜我们的第一名。 他环顾四周，冲池小池等人一一致意： 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汪小青冲得太急，现在还有些懵： 什么？难道我不是？ 他的话音还未落下，一对互相扶持的机甲又出现在了一公里外的沙丘上。监察点的扬声器又开始循环播放刚才放送的内容： 其他监察点已经有九人抵达，只剩最后一个名额。 那两个人微微一滞，其中一个握紧了手中的钥匙，而下一秒 他旁边的机甲便一个踉跄栽倒在地。几人看那扬声器，由衷地觉得心底发冷。